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又以白头山革命精神、白头山刀锋精神生活和斗争全文。